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白素 飞鱼 三 D 画新闻。 好，哎，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哈，多喜庆！ 对，很喜庆。 这个大年初二，可能大家在去外婆家拜年，去这个娘家拜年的路上，应该吃中午饭了。 对，这会儿应该收到红包了，肯定特开心。 哎呦，你拜年的你最怕什么？反正我自己是有一些很讨厌的， 我比较讨厌就是问，因为我现在单身嘛，问哎呀春雨什么时候结婚啊，什么时候带女朋友回家啊，是不是结了婚就得赶紧要孩子了，你看看你周围的哥哥姐姐们都已经有孩子了，然后你看你的弟弟妹妹们都有孩子了，为什么你还没有？ 你怎么回答？ 我说快了快了。 真的快了吗？年年都这么大，大家都不信了。 对，你就只能笑着说我会努力的。 其实心里觉得特别烦是吧，但我觉得吧，就是你被亲人问还好，如果真的是外婆家什么叔叔家爷爷家的，但是呢就有一些陌生人也爱打听，这个我就特别烦。 对， 我就觉得这是我的隐私了，你知道吗？你不能去干涉我的隐私，除了问你婚恋问题还好，紧接着吧他就会问你赚多少钱， 对，工作怎么样， 工作怎么样，这个涨工资了没，然后你的年薪是不是多少多少，有些人现在还问特委婉，他就说你们香港的工资跟我们大陆的水平肯定不一样吧，你一个月一定能赚多少多少钱，我就想关你屁事儿。 其实我觉得结了婚还是会问，就是问，哎，比如说樊素，我因为我还没有切身感受啊，但是我之前有女朋友的时候，他们会问你女朋友是干什么，但是我想结了婚肯定会问，哦，樊素，你老公是干嘛的呀？然后是不是收入很高啊？ 又开始在 对对你好不好啊？会不会每天给你倒洗脚水啊？ 哎呦，但是我发现吧。过个年所有的新闻他都开始议论这个，就是说回家的那个烦恼，这个咱们年前还聊过一集呢哈。那今天我们就想在大面积的就更加系统有规模的来聊一聊，因为我们今天会请到非常非常强大的这个嘉宾阵容，这几位都是我们在过去一年的三 D 化新闻里面经常听到的声音，有这个法学界的，有哲学界的，有媒体圈的，有心理学界的， 历史学家， 还有这个历史学家、 IT、 时政评论 家，对， 还有这个社会学家啊，这个八位名家一起来讨论年轻人的烦恼问题，其实主要就是婚恋和这个赚钱工作和这个事业的问题哈。我们今天首先要请到的第一组嘉宾，我们今天的形式一对一对的，好事成双嘛，过年第一对嘉宾呢是这个张立凡老师和林和老师， 这个配合我非常期待 是吧。张老师好。 好，你好，我来关公战秦琼。 哎，您要跟林老师打个招呼吗？ 啊，林老师好，这个一直在读您的文章。 啊、哦，我也是，我也一直读你的。 行， 你还读得到吗？ 能啊，能啊。 哎，张老师，刚才我们就说，也不能说是烦恼吧，就是年轻人，但是你回家总是会被问到，或者是老人家吧，他还会喜欢就拿我们挨个比较。 对， 张老师有干过这事儿吗？ 这是我们打那时候过来过。 嗯， 不过我还预言，可能将来你们老的时候，也很可能会来接着问你们的下一代 对 这个问题。这是一古老的话题。 嗯，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就是一个家长制的家族主义的民族，所以总是以这种方式来干扰年轻人的生活，支配年轻人的生活，所以我们一代一代传下来就这么一个传统，这是很没有办法的一件事儿。 哎，张老师用了支配和干扰两个字，就感觉似乎这个出发点就 有点 那么的平等是吧。 对， 林老师呢，林和老师您觉得呢？ 我倒是没怎么多问过，可能我的这个家庭关系不是太紧密吧，就是好像正好没有碰到结婚岁数的那小孩儿。 嗯，哎，要是真的是像您的那些学生们，或者像我们这边年轻人，就遇到这种，被问到婚恋的，你说我们应该怎么给他们回答比较好？ 对。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就这么回答吧。 但问题一般这么答了，他们都不满意。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你租个女朋友回家。 哎，现在确实是新兴的产业。 或者你跟你那个老乡谁约好？ 我觉得是这样，最好的方式我把自己出租，反正我这么单身呢，还能赚点外快，是不是？ 哎，二位老师觉得这个租个女朋友或者租个男朋友回家靠谱吗？ 我觉得这个成本太高。现在网上有各种的吐槽，都是在讲如何应对催婚的问题。 嗯，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高招，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一个最高的高招被我发现了。这个就是说呢，这个全家人这个正在催婚的时候，然后淡定地抛出了杀手锏：我对象还没离婚。然后这一屋的人呢，就面面相觑，然后就开始劝。说分手吧，然后他就一口答应，于是自我解围。我觉得这是最高的。 哎，这个真的是哈，你说没人敢这么玩，但是现在怕就是什么吧，李老师，我就发现我身边有一些同性恋的朋友，他们呢每年其实挺发愁的，就按理说可能心里边也特别希望说家里人能够就至少是知道。我这个可能这个取向方面啊，就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你别再催了。那如果更好的、更开明一点的，还希望能把自己的朋友给这个 带回家 去。您觉得就是有朝一日在中国能不能实现这种可以带同性的朋友回家大大方方的？ 我觉得快了吧，差不多了。现在这个同性恋的这个社会能见度也越来越高了，好像。不会把那个家长又吓得半死什么的。不过现在真的就有好多那个，尤其是就是农村的呀或者什么的，城市的好一点，但是农村的父母往往就是好像特别不能接受，所以他们现在同性恋群体里头有那个形式婚姻嘛，就是、 嗯行婚 男同性恋找一个女同性恋，然后去装扮妻子。 嗯，张老师，您能接受吗？如果说您家族里的小孩就是，哎，这个是性取向跟别人不太一样，还带个同性朋友回家，怎么办？ 我想，我反正现在没遇到这，我想如果遇到的话，我很愿意了解一下。或者说我很愿意关心他们一下，但是我绝不会干预。 嗯，哎，我想问哈，我们说的是年轻人的这个烦恼，可能过年就不喜欢被多问。那二位像你们过年，你们会烦恼什么吗？或者你们会看年轻人什么地方看不顺眼吗？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都挺自我的，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一胎化政策的这个一个后果，就是每个人都特别自我中心， 嗯， 因为他们在家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现在比较忧虑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这个性别比例失调这个事情， 嗯， 我看现在是说这已经是118:100了，而且还会增长，所以到2020年的时候，这个就会有3000万的光棍出现。当然，可能李老师这方面他情况比我可能观察的更多。 其实，如果要是按咱们这个男女比例啊，就是应该没有一个女的剩下来。我们在那个农村插队的时候也都见过，就连那个比如低智的或者残疾的女人都能嫁出去。那为什么现在城市里会出现一批这个素质挺高的这种所谓剩女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婚姻市场上的那种叫做假女丁男，就是男的呢都往下找，然后女的都往上找，这样呢就是比如假男找乙女，乙男找丙女，丙男找丁女，最后剩下来就是假女丁男，是吧？就是说本来不应该有一个女的剩下来，结果还是在城市比较高端的白领会剩下一批这个假女，他们对应的呢就是那批丁男，就是那种偏远的山区贫困的那一村一村的那个光棍。但是你也不可能把这些城市的这个白领假女配给这个农村这个丁男，是不是？ 所以还是说阶层这个匹配的关系，它的比例可能是失调的。 我看这些剩女们他们往往是因为眼光高，所以最后剩下了， 是吧？ 对对对，就还有就是说那个结婚的习俗吧，就是说大家那个结婚的心理，他是总是男的好像老要往下找，女的往上找。我觉得这个东西要不改变的话，这 这个逼婚啊，这种这个会剩下有一些非常素质高的女孩，这种情况就不会改变。 嗯， 就是我身边吧，就也有一些特优质的女生哈，就是可能、 我身边也有， 是吧？就自己觉得自己素质还挺高，条件还挺好的，确实像李老师说的，可能就往上走，发现就特别难，但他们不见得会忧虑，我就发现他们自己小日子过得特别好，因为本身经济可能也独立，是吧？他也不需要依赖谁。有人就开玩笑说，我根本就不需要找一个男朋友或找一老公，我除非我要生孩子或者我要搬什么重东西，我除了这俩我根本就不需要他们。所以哈，这种心态上您觉得他是不是非常健康，或者说他已经是达到很独立的一种境界，应该是我们鼓励甚至是欣赏的这么一种态度吧。 我觉得其实现在就李老师刚才所说这现象，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传统的男权社会这种传统造成的，就是男的一定要比女的地位高有钱，这种观念就是以男性为主的这么一个社会支配女性。但是呢，一旦这个城市化，一旦这个女性的这个经济地位提高了，她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她看不上那些低档次的，她看不上眼的男性，就会发生这种女性的这个单身的比例加大，或者是成为剩女，或者就坚持独身主义。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文化或者经济收入较高的这个女性中间。我觉得这种现象其实它也是对男性为主导的这种男权社会的一种反弹，同时呢它也反映这个社会的变迁。 嗯， 就这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一套东西，实际上现在也被女性在挑战。 李老师，您同意张老师说的吗？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挺让人欢欣鼓舞的这个情况，这充分的说明现在女人已经是独立的了嘛。就是过去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什么的，男主外女主内，你要是不嫁一个男的，你就是什么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是吧？就是你要不嫁，你就根本你就没法活。这是过去传统是这样，现在这个女人她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了以后，他就可自由度大多了呀，他可以结婚，可以不结婚，这是一种选择。而且我们看世界潮流，你看那个北欧国家所有的这个对子里头，只有一半是进入婚姻的，就是另外一半就是同居或者单身。那么这个比例在全世界看都是一个潮流，就是在日本都40%了，单身的比例。然后的那个美国和法国，我看的是前几年的数据，也30%了。咱们中国现在还是单身比例也有上升趋势，但是还是相当低的，所以才会出现什么逼婚啊这个那个的。我觉得以后真的会这方面吧，我觉得单身人群会占比例越来越大，这会成为一个时尚吧，或者一个潮流。我觉得这个没什么不好。 对，而且最主要的还是就越来越有自信，或者我不会太被别人能够干涉或者干扰我的生活。你回家过年被问就被问呗，是吧？ 对，但是我觉得 我还怎么过。 听完两位老师的说法，我现在为广大男同胞的未来担心了。现在你看女生都不用， 男同胞也要独立，要更独立，好吧？ 我们是要独立啊，但是我们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比女性更有现实需求的，需要娶个老婆，对吧？ 好，今天非常谢谢张老师和李老师跟我们的在线聊天，谢谢两位。哎呀，两位真是高人，你看， 对， 高人一出手就知道 有没有，这叫一张口，不是一出手。 你看他们一出来就把高度定那么高，我都有点担心接下来的这个嘉宾怎么办。 对， 一上来就跟你说这个社会传统、 家长制， 然后再一个社会学家就跟你聊，其实单身可能是世界的潮流和趋势。 对， 这个 我真的为广大的男同胞们担心了。 你们更要加把劲哈。哎，好，那说到这个婚恋的问题呢，我还有另外一个好奇点，因为咱们年前做那期节目的时候专门请了佩芬嘛。佩芬当时不是给了咱们一个这个过年的须知，是吧？ 对， 他说在 Facebook 上面台湾人贴出来的，其实也有一样的烦恼，但是他们怎么样应对，还有台湾的这个现象哈，跟咱们有没有一些些不同。那等一会儿呢，我们来连线两位台湾的嘉宾，听听他们是怎么来拆解这个话题的。三弟坏行稍后见。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哎，我们马上呢就请到两位台湾的嘉宾， 对， 来跟我们说一说台湾的年轻人是不是跟我们有一样的烦恼。好，马上请出的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广告系的教授钮泽勋， 传播学的专家 啊、传播学专家，还有一位呢是心理学家赵安安博士，他呢是港大毕业的心理学的博士，那在 U Radio 呢也长期主持一档心理学的节目， 安心受苦， 凡是有这个心理病的时候就会请教他。来，两位老师也跟我们打个招呼。 是，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恭喜发财，新年快乐，我是安安老师。 好，也先给两位老师拜年哈，祝大家羊年里一切顺顺利利的。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台湾人可能也有类似的这个烦恼，像你们二位其实年纪也跟咱们差不多哈，有没有亲身经历过就被别人问到关于这个结婚呀、生孩子之类的事儿？一般台湾年轻人会怎么反应？能不能讲几个你们见过的、听过的例子？ 就是有的年轻人他可能会假装没有听到长辈问这些相关比较尴尬他不想回答的一些问题，要不然的话第二种回应的方式哈，可能是顾左右而言他，被父母亲问到了，哎，什么时候要结婚呢、他可能就马上哈，把话题扯开，你看，哎，现在电视上那个节目哈，感觉很有趣，像这样。 对，我一般都是用第二 种。对，第三种又有一种回应的方式是正面迎战的一种方式哈，比如说你看父母亲问到就是说，哎，什么时候结婚呢？所以他可能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打算，爸妈再等一下好不好？像这样子，很委婉的， 那已经算非常有礼貌了。 做 回 应，要是像没什么耐心的，可能就这关你什么事儿？我自己知道。 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嘞，就是可能就是，哎，谁怎么又问这种问题？ 对，好烦哦你。 对，大概会有这种模式。 哎，看来真的是两岸 讨论过程中， 对两岸的年轻人在这种问题上面没什么区别，感觉哈。 对， 安老师，其实我经常听安老师的节目，我知道安老师其实现在也还是单身，对吧？安老师，这个能透露吧？ 那个，你们刚刚一开始讲那个剩女，我就已经背上很冷。然后刚刚钮教授面讲，我觉得剑一直射。 哎， 对， 那说句实在话， 未婚女青年离乡背景的代表。 怎么办？怎么应对？一定会被问到，我知道。 我自己以前的应对就是，我跟他们说，我现在也有一些心仪的对象。 哦， 对，但我不会定死说我只有一个。其实从心理学里面说哈，如果你今天我知道有些人他会说那个我自己也过得很好啊，然后我也没有打算要结婚，那家人就会很急嘛，那他们反而会一直在你旁边叨叨絮絮的不停的讲，那你这个年就过得很难受了。那有一些人说有啊，我有一个交往的对象，那父母又开始急了，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那什么时候我们去看堂弟喝喜酒。所以你现在就要把这个把对方的焦点分散，就是你让他觉得你有在交往，但是你没有固定跟谁在交往，然后他们就会从此比较安静一些。 对，就是说其实我有在努力，只是暂时还没有结果而已。 对，就是说我现在有跟一些还不错的对象都在试着约会，然后感觉都还不错。我这样，他们就没话讲了。 其实好像父母从小把你养大，他们对你有一种控制权，天生的控制欲，然后他们忽然发现你长大了，很多事情他们都说了不算了，反而会没有安全感。 因为刚刚钮教授提到一个状况，是特别在大陆也特别多这样的状况，就是大家都是离乡背景去工作的，可能你一年只会回家两三次，然后你跟父母的就是面对面的接触是相对来讲比较少的。所以就变成说父母对看到你以后对你那种他很想要关心你，但是你会觉得那是一种控制感。你可以去反问一下父母说，哎，妈妈当初爸爸在追你的时候他是什么特质吸引你的， 然后你从哪一点身上看到他是可以成为一个结婚的好对象的。 嗯， 其实我也非常非常赞同刚刚安老师所讲的那样的一个回应的一种方法哈。其实哈，会提出这些相关话题的家长哈，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其实都是基于一个感情，基于一个爱，基于一个关心。那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呢，回应的一方，孩子作为回应的一方来讲啊，不管如何啊，其实我觉得善意的一个回应，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善意的谎言，你的立基点一定要出于是这个善意的这样的一种回应，因为毕竟啊，父母亲他是站在一个关心的立场上面，希望能够去进入你的生活，去了解你到底过得好不好啊，去关心你的一个未来。那我还是会认为就是孩子在回应的部分啊，其实他其实可以更加的同理心去站在父母亲的一个立场去做相关的回应的一个方式。 嗯， 那但是我也会建议父母亲端好，其实有的孩子他的主见性好，他的主观意志好，其实已经越来越强了。那有时候呢，比如说你几年下来都是问同样的一个问题，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都没有办法获得你想要的一个答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父母亲的一些态度也可以做一定程度的一种微调整。这个才是一个沟通的一个概念，是一个双向基于感情基于爱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沟通。 好，非常谢谢两位老师的分析和指点，谢谢你们。好，听了这个安安老师和钮教授哈，都说的头头是道。 对， 也有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就是我们觉得最怕的就是说以爱的名义，我一切都是为你好，那所有人都可以以这个名义来装下所有他可能是被某些认为 这 是 不对的地方。真的很爱你， 最烦这一套。 对，你赶紧把孩子生了吧。 我觉得这是最愚蠢的，或者他完全不用动脑子就可以说我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就是他不会考虑他的那个效果。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因为可能你离父母真的很远，他不了解你现在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样子的，他还是在臆想说按照他理解的你的生活你应该在这个阶段干什么。可是当你真正站在他真正站在你的位置上来考虑这些事儿的时候，他可能会认同你的说法。但是有的时候你开口去给他解释这些会花费特别长的时间。 没错，但是呢你解释你又是不能省却的一个步骤，就所谓的沟通你这是必须要进行的这么一项工作。所以呢我也觉得我可能刚才说的那个话有些武断，就是说你对我好非常烦人，但是你想双方都得去站着对方的那个角度去考一考去这个想一想，可能结果就会好这么一点哈。行，那我们先休息休息吧，等会儿呢还要再请一对嘉宾继续来拆解这个所谓的婚恋问题哈，非常有意思哈。三立化新闻我们稍后见。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哎，接下来这段就更加厉害了哈，一位呢是著名的律师、法学家，浙大的法学院的教授阮方民律师。那另外一位也很厉害， 哲学家， 他是哲学家，也是我的师兄，这个武大辩论队的总教练。在国际大专辩论赛有非常非常出色的这个表现，那两个专业都是很强调思辨性的哈。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呢，很多的这个争论，想请他们二位给拆解拆解，因为都不是他们专业的事儿，所以特别想知道这个很会思考的人，他们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分析。两位老师好，阮教授和周教授，你们好。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 好，周轩毅是武大哲学系的副教授。我们要聊什么话题呢？就是说啊，刚才我们就聊到年轻人过年回家最不愿意被谈及的就是几大方面，一个就是结婚，另外一个呢就是赚钱的事儿。但是细想一下吧，这些都是关心咱们的人才会提到的问题，是吧？就关心你家庭，关心你的这个事业。但是我关心来关心去吧，我自己有一个好奇，我说是不是两者哈，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个 你先我后的问题，就谁重谁轻的问题。因为比如说像女孩子，家里人也会问到你，他首先他就会问你有没有朋友，而不是问你的工作怎么样。 对， 他们会觉得你嫁一个好老公，这比你自己赚钱辛辛苦苦的这个养活自己要实惠 多 了。 对，但是男生就一定会先问说你的工作怎么样，然后再问你媳妇怎么样，对吧？可以，你可以没有一个好媳妇，但你一定得有个好工作。 对，自己有了好工作才养得起媳妇，可能这么一个观念哈。两位老师，要不然先从这个周教授开始好不好？ 好的。我觉得其实婚恋这个话题可能比赚钱这个话题更接触到人的隐私，因为赚钱这个话题咱们基本上父母和我们的世界观是差不多的，就是要赚得更多啊，你可能赚得少觉得很丢人。可是婚恋这个问题呢，因为每个人对他的定义对他的理解都不太一样，所以当我们向父母去解释我们的婚姻关系或者我们的恋爱关系的时候，其实总会觉得是两个道上跑的火车，其实对不上。比如说你更关心的可能是你要找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或者你们之间的感情的契合度，可是父母基本上是关心对方的条件或者对方的外在的很多东西。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婚恋问题啊，就是两代人之间最大的冲突的一个来源，因为双方的整个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哎，是这样的吗？我就好奇阮教授，您选女婿的时候是这么考虑的吗？我知道阮教授都有外孙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可能跟那个这个人的性别角色还是有所区分。对男孩子来说，可能呢就是更加要就是他的家人以及他的亲朋好友，可能是更加关注于他的事业怎么样啊，你今年比如说有没有提拔你啊，找了一个什么很好的工作啊，或者是你年终奖发了多少啊，关注这个。但是对女孩来说呢，可能更多的她的亲朋好友家长啊，会关心她，哎呀你这个男朋友找到了没有啊，如果没找到你看又给耽误了一年啊。这个跟这个性别角色还是有所区别，我是这么看的。 我有这么一个设想哈，就是说比如说选女婿有两个人选，一个呢就可能事业他的这个野心不是那么的强，可能就比较顾家，就家里的事儿干得特别好，也特别爱你女儿。阮教授再打这么一个比方。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事业方面野心勃勃，也非常的有能力和有这个潜力，但是他对家里完全是不上心，就甚至对爱人也不是把他放在第一位。就如果有同时两个其实都挺优秀的两个年轻人，阮教授您会选哪个当您女婿？ 站在我的这个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可能就是更关注啊，这个未来的女婿啊，他这个是不是有才华啊，有责任心啊，事业上今后能不能在社会上能有站住脚啊，能够有他的一席之地啊。但是对女孩来说啊，特别对我女儿来说，她是事业性很强的，她都反而不觉得说要找对象的时候啊，这个男孩要强到什么程度啊？他倒是觉得呢，可能这个男孩要听他的话是一个首要的因素啊，并不希望太强，说强强联合啊，我们说是强强联合，对他来说可能强强啊反而容易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 就是说可能要 长互补的，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两代人啊观念上有不同的，这个有会有冲突了。 其实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很多父母都很关心自己的子女过得好不好，尤其是在感情上，但是好像这个好不好大家理解的真的是不一样的。 说的对， 父母对子女过得好不好这个问题，就是你找的对象我说出去给别人听的时候别人觉得好不好，对，但是我们子女可能真正关心的就是哎，这个人跟我过日子在一起舒不舒服，合不合适。 就说对于好这个标准的理解应该是怎么样，周教授来说说吧。 对，其实这个就是主持人说的非常，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这个代差呀，主要是大家看问题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你一道菜啊，我们可能更关心的是你吃到嘴里自己舒不舒服，可是呢可能 长辈更关心的是这道菜摆出去有没有面子，是介绍的时候可能跟客人说，哎，这个菜咱摆出来是表示我们的一片心意，对吧？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条件，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对于女孩子，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要嫁给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什么年龄，能够嫁出去，这个都是外在的一个考核的一个标准。这个我们玩游戏一样，你身上有很多的这个外在的属性或者是标准，可是真正的这个主角内在他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你真的有没有找到你觉得你愿意一块度过此生的这个人？这种非常纤细的、非常微妙的，也是非常个人的具体化的感觉，其实是没有办法跟别人去描述的。 嗯， 你几乎不可能想象，比如说大家一块亲戚在一块吃饭啊，这个七姑八大姨，你跟他描述你遇到了此生之真爱的那种感受，但是完全这个画风根本就不对，是吧？本来是应该在拍这个经济半小时的，你在那儿演一部言情剧，整个的画风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就是双方之间最大的一个分歧，最大的一个矛盾冲突所在。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其实有时候啊，咱们也是换位思考啊。其实作为父母来讲呢，你多想想这个子女他的真实的那种体验是什么，你倒不如多问问他自己的那种感受。那作为子女来讲呢，你要让父母安心，那你要多发现或者多发掘自己另一半的那种外在上的优点，或者是外在上能够说得出去的那种闪光的那个地方。这样的话，你可以让父母比较放心，然后父母呢也可以跟孩子真的有更深入的那种情感上的交流。否则的话，我跟你讲，真的就是一说就崩。父母问那个条件的东西，孩子听得特别烦。孩子说那个真实情感的东西，父母听得，哎呀，你们太幼稚了，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明白，这事不重要，条件才重要。这个双方根本就没法聊到一块去的。 嗯，哎，阮教授，就是您在选女婿的时候哈，就是如果说这女婿情史特丰富，他谈过五六七八个，您会介意吗？但您女儿特别喜欢他。 那我可能要介意。 为什么呢？经验丰富，像这回终于 不是觉得呢，这个从家长的这个心理来说啊，还是希望呢，这个人啊，他的本质要好，本质要好就是这个人，他还得是要诚实。就是给人的感觉不滑头，不圆滑。 诚实的告诉您，我谈过五个。 我们没卖办法来调查核实每一个谈的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法学家的范儿出来了，调查核实证据。 但是一个都没谈过，是不是也不太正常？ 这个也不好说哈。 这些话您会说给您女儿听吗？就说她的婚恋方面，您会给她这些实际的建议，还是你爱怎么选怎么选吧？ 我会给她提建议啊，我不会直接去干预她的那个恋爱啊。比如说她选了一个我没看上，比如说我认为没达到我心目当中这个标准， 哪方面还不够？ 我会暗示 啊。怎么个暗示法？ 我跟他谈过的。 他听吗？他不听怎么办呢？ 不听，因为我女儿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所以说了也白说。 最后就放弃了是吧？ 对，我谈过两次被牛弹琴，所以没用啊。 那现在您满意吗？ 现在这个就是这个吧。 哦，就是不满意是吧？ 那反正我们最后他当他认定就是他了，那我们也就是要改变自己的观念嘛。这一点我觉得他认为这个人就是适合他的，我们就不能再去拆散他。我们应当转变自己的观念。是不是？ 你真是个好爸爸。 对， 要做一个开明的父母亲。 对，最后一个问题啊，听两位的意见。周教授，就是要是那个有人要跟您签那个什么婚前协议，就是尤其是财产方面的，其实这个按理说应该是男方要签是吧？就遇到这种情况，您觉得这个男的如果提出这种要求，他怎么样？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会提这种要求？ 首先是要在自己很有钱的情况下。 对对对， 我觉得一个人会提出这样的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明至少身家还是特别的，能够让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多啊。那如果真的会提出这样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考验，我就分别提议是一个考验。考验什么呢？考验双方的心智的成熟程度，以及双方对于婚姻的理解。如果说啊， 提出这个条件之后，你把它太过于的把它理解为一个道德问题或者双方不信任的问题的话，可能说明这两个人心智都有一点问题。如果一个人真的身家非常高，然后呢他觉得在现实上有可能会有财产引发一些问题，他又没有提出这个婚前协议，其实也是这个男的本身心智可能会有些问题。我觉得其实提出这个婚前协议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说有这样的一种必要性，那我其实觉得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产物。我个人还是比较能够冷静的去接受它的，因为婚姻是一种法律上的协议，这种协议它虽然是由情感直接带来的，可是问题是它跟情感毕竟是两回事儿。特别是我们如果能够把情感之中的那个财务的部分剥离的话，其实可以让情感更加的纯粹。 对，这真的是哲学问题。 哎，好，这个，哎，你看哲学教授他的理解啊，阮教授，这个算是今天不是您话题范围之内的最专业的、最适合您专业领域的了。婚前协议这个， 婚前协议啊，我认为就是从古人来说啊，为什么古人一直说婚姻要门当户对？如果双方是门当户对，就是说经济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 就不用， 我认为一般不太会签这个婚前协议。那么要签婚前协议呢，势必就刚才朱老师也讲了，势必是男方或者女方跟对方相比有明显的或者巨大的经济地位的差异，他为了害怕因为婚姻的不稳固而导致对方在分手的时候能够获取一大笔经济利益，所以呢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做一个婚前的财产公证。另外呢也为了防止对方借婚姻来获取不正当的利益，所以我认为这其实有两个目的。就杭州来说呢，原来媒体也登过，就是那个宗庆后啊，他那个儿子就娃哈哈的老总宗女儿，30多岁了，他就一直没找对象。宗庆后也讲了，说这个女婿不好找啊，到底是爱我女儿还是爱我钱啊？您很难判断，所以通过这个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从法律上说，我认为还是现在法律上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做这个婚前财产公证了。我觉得社会观念也在改，应当认可这样的一种趋势吧。 嗯，好的，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哈。哎，本来想使个坏的，就是让他们都说自己专业的，说说他们不是他们专业的事儿。 对， 发现说的还是挺专业的。 对，樊素，你签过婚前协议没？ 没钱，主要是没钱签什么婚前协议。 我觉得主要 是 既有真爱又门当户对，所以你这就是恋爱中的理想状态。 好了，但是我觉得阮教授很可爱，就是他说到 他女儿， 咱两代人是吧？就确实还挺多差异的。就，哎，我还没想到阮教授，你发现他是挺传统的一个人， 对， 就传统的那种家长，也有各种的建议啊。但最后，哎，算了，由你去吧，我也没拿你没辙。好，那两位教授刚才听到这两位，可以说他是两代人，因为周玄毅师兄跟咱们年纪也差不了多少，但是阮教授已经是当外公了。那接下来呢这一段嘉宾哈，他们两位年纪和资历我觉得都挺相当的，都是在媒体圈，虽然其中有一位说我早就不是媒体人了，我是一个商人，但是这个媒体圈的这个工作的环境，我主要是想从工作的这个角度想去问问他们，因为可能过完年之后很多人想换工作啊，到底什么工作现在是最吃香最能够挣钱啊，听听两位的意见。等会要听到的是魏武辉和徐大内的点评，稍后回来。 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新春特别节目的现场。年初二，咱们来聊聊更加实际的问题。刚才聊了找对象，现在聊找工作，怎么赚钱的问题。我们是干媒体的， 对， 但是很多人都对我们这个行业表示出怀疑。就我过年回家，往年啊都会说你这个工作行不行，你又在香港，你要不然回来大陆得了，你到底能挣多少钱，就说对这个行业不是特有信心。那说句这个更加实在的问题哈，就这个媒体圈现在到底好不好混，两位老师谁先说？魏武辉、徐大内两位大拿。 魏老师、祝魏老师父亲 节。呀，就算了，不想打招呼是吧？太熟了。 太熟了，又见面了。那个，其实我正好是前两天这个和上海滩的一个算是资格非常老的一个互联网人的聊天。他做互联网的时候是都上个世纪了。那么他跟我说，这个媒体啊，他把它分成两种。因为媒体主要的任务是流量嘛，就是无论是报纸啊、广播电视啊，以前不叫流量，那因为现在有互联网叫流量，那么报纸、广播电视，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流量。那么他说流量有两种，第一种叫中继流量，中继流量就是中间的中，继续的继；第二种流量叫终端流量，这个就是这个终结的终。那么他说这个 BAT 三家公司，百度也好，阿里也好，腾讯也好，他们做的都是中继流量，就是说它有点像这个高速公路上的这个收费站，那个阿里的这个平台上这个首页啊，把大家导流到这个各个商家，百度它搜索引擎啊导流，微信公众账号本身也是啊，你要看微信公众账号你就必须先上微信。所以中继流量的这种带有媒体属性的东西，这个现在非常非常赚钱。我们知道 BAT 都是中国顶尖的互联网公司。那么现在难受的是终端流量，就是这个到了你这儿就不会再到其他地方去。比方说我们就看报纸，人看完了你也不会去其他地方。我们就算上一些所谓的门户网站，这个也算互联网公司了，门户网站好像也没有流量的一个分发。所以现在难受的都是做终端流量，或者说的那个一点，就是难受的就是做内容的。现在日子好过的是做渠道的，但是整体来说都应该算是媒体属性的东西。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找工作媒体没有那么可怕，关键是你做什么媒体啊，这个渠道还是这个内容。总体来说，现在从找工作的角度来说，这个做内容的好像确实有点苦，这个做收入的有点苦，收入上这个比较低。 听完了这个上海交大媒体设计学院的魏武辉老师的初谈观感之后，徐大内老师非常资深的媒体人，虽然现在他经常管自己叫生意人，生意做得好还好吗？徐老师， 勉强养家糊口吧。 得了吧，做得越来越大了，发现了都已经新媒体排行榜也做特别好。 谢谢。我这里其实也正好有个例子，而且就是我亲身的例子。我的一个亲戚的孩子，是我非常熟悉的亲戚的孩子，他可能多少是因为受到我一些毒害，他高考的时候就一定要考新闻系，虽然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一直主张他不要去读新闻系，但他读的还是新闻系。那么他是去年的现在说起来应该是前年的夏天毕业了，到现在一年半吧。他毕业的时候他有几个选择，他当时澎湃已经开始招兵，有点招兵买马的意思了，他也想到澎湃来，包括他也投简历去一些什么，他因为他浙江毕业的嘛，他想去浙报传媒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最后我还是在我的这个走他父母路线，劝说他父母以后，他还是选择了去一家央企特项分公司做办公室的秘书。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家境不够好。就是他的家境，就是说属于那种，因为都是像我们都是小县城出来的嘛。父母亲的工资也不是很高，就是说我觉得他如果去一个我们称他为是一个要去搏斗、要去奋斗的这么一个、要去争夺机会的这么一个传媒行业的话，有可能不能够保障他有一个，就他父母亲很可能还要继续付出。那他去了一个国企的一个地方呢，相对他父母就会放心很多，然后他的收入虽然说可能就是记者的这个收入啊，可能一开始会比较高，但他后面增长的空间不一定大。而央企这种东西相对而言它是有增长空间的啊，包括他的福利啊，包括他可以解决户口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对他来说是比较有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魏老师这个讲的是对，其实关键是要看你一个是有没有情怀，对吧？我复旦毕业的肯定要抢救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去做一点这个事情。第二个更重要的是 看他的家境，包括他的经济收入状况，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我总的来讲，我觉得媒体是一门挺不错的生意啊。 嗯， 就是这个行业是一个很不错的。如果你比起来，我一月份的时候在北京碰到一个也是中国非常一线的一个杂志的这个主编，他们做新媒体，这个他们之前也试过中国媒体做一些电商，后来回头再看，那做媒体那是暴利啊。这个做电商太苦了，这个赚的利润都是跟媒体没法比的。当然这是一个概括的讲法，说是媒体是一门很好的生意。当然这里面的确要跟刚才魏武辉也讲了一些，我自己觉得其实你看，就从这一两年大家明显可以感觉到，就是说媒体其实是整个的格局在洗牌，整个的从肯定说跟这个技术的这个改变以后，事实上对整个媒体来说是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些变化。势力发生变化，格局发生变化，有些变化，不管是我们说过去这个共产党控制比较严的一些媒体，还是我们说市场化的一些媒体，其实都面临一些不得不做的一些变化。那变化之中肯定就有机会啊，你这个只有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只有乱世才会有机会吗？那如果你确实是非常想要去冲一把媒体本身这么大的一个变革，就一定蕴藏了非常大的机会。 嗯，但两位老师，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回家的时候都会被父母问到，包括很多亲戚朋友，他们有没有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但刚才您也说到说，可能在好工作来说，父母看法和孩子自己看法是不一样的，可能孩子更希望找一份有成长性的，将来能看到未来发展的工作，但是父母就希望找一份能帮你解决户口、稳定铁饭碗这样的工作， 最好还清闲， 对， 又有钱。 那您是怎么看待？ 你们觉得什么是好工作？ 对 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双方立场不一样，每个人都对。这个父母的话，比如说现在我已经四十多了，我到五十岁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希望小孩安全一点、稳定一点，这样的话我可以少操一点心嘛。老实说一句，这里边我顺便吐个槽，没什么无私的父爱母爱，没这回事儿。这个小孩子麻烦事情，然后父母晚上就睡不着觉，那小孩子很稳定，做公务员，父母晚上就睡得觉，睡得着，所以他基本上就这样一个出发点。那么说这个小孩到五十岁当然要求稳定，但是二十多岁的时候真的应该奋斗一下，应该拼搏一下。我觉得人嘛，这个你不要到了五十岁六十岁来后悔说，哎呀我没有拼搏过，就这辈子就可惜了。所以我是蛮鼓励，因为我在大学做老师，我是蛮鼓励学生说不要去考公务员，不要去央企做这种很稳定的工作，你应当搏一搏。哪一天你想稳定了，不是说来不及，不是说大学毕业就稳定，大学毕业不稳定你就这辈子稳定不了，就是不是这样说的。 嗯，同意，徐老师。 我这个故事呢有续集的好吗？ 然后他从央企辞职了是吧？ 没有，他每天在微信上，在 QQ 上一碰到我，找了机会就说，我还是想去媒体。 嗯嗯，他去成了吗？ 就是他始终不死心啊！他今年春节要回去找他父母，要说要好好聊一聊，他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理想。他前两天还在微信上有一段自己的朋友圈发的话，意思就是说，虽然他明白纸媒的这个衰退，啊，这个他已经就伴随着他的这个大学毕业，他已经明白了看到了这一点，但他总觉得自己的媒体这个心没有死，包括现在新媒体，我刚刚也说到。看到小伙伴们玩得这么开心，包括他身边的很多这个媒体人啊，有一点好，这个自我吐槽反正也吐槽惯了，所以可能也不觉得有那么苦，对吧？ 嗯， 所以这个他的这些同学们啊，经常会去说他们见识到了什么东西，这个可能让他这个坐在办公室人就觉得羡慕。其实是这样，就是说人生的选择都是一个平衡的东西嘛，就是包括我们当初，可能我当初毕业的时候我是进了媒体，当初说实话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比较活络的心思就直接进了，但是现在给年轻人来说，他的选择的机会，他们的见识其实比我们那个时代要广泛的很多，因为他们的渠道也多很多。我觉得可能这个真的是看个人的兴趣啊，自己能不能做好平衡吧。 嗯， 但是有很多 达内那个例子，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他这个自己的孩子特别想做这件事情，但是没做过。我觉得应该满足，不然他老了一定会后悔。 对， 他老了到了六十岁的时候，他一定会念叨说：“这辈子我想干一件事情，但是我没干成。” 所以前提还是得你有梦想，或者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这是最主要的。 对，但是 哪怕这件事儿就不好干，那干了两三年，发现这事情不对，那退出来也就是个二十五六岁、二十六七岁，有什么来不及的？ 嗯，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去试。 但现在最悲哀的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怎么办呢？ 你看，这里面就有一个麻烦的地方， 他父母亲关于他的工作事一定会来咨询我的意见，我不能轻易表态，因为有可能会导致他父母亲，比如说再过两三年，他父母亲觉得，哎呀，我孩子放弃央企的工作实在是不合适啊，回过头来再来对我发生怨恨，这是多么尴尬的一个场面。 嗯。哎，就是我刚才那个问题啊，如果真的是遇到那些人，年轻人尤其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干嘛，没有梦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怎么办？ 那这个不是 徐老师先讲这回。 行， 好粗暴。 我说，如果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干嘛，那就努力去赚钱呗。我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子，或者说我们称他为九零后，还是蛮有主见的。还是蛮有主见的，包括我们办公，我们公司最近也招了几个九零后，我看都是根本就不用你替他操心，他心里挺有主意的。 嗯 嗯，这可能是你招的人不一样，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挺没活明白的，不知道自己该干嘛。魏老师，你接触过 不？不知道自己该干嘛是常态。 对呀、啊。 这是常态，而且是正常的常态。像达内的这个亲戚家的这个小孩子呢，是变态群体。对，常态群体呢是这个不知道干嘛，但是呢，这事情没什么急，就是没什么好急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在27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我做到反正相当于一个中层吧，就是整个网站的运营是我管的。当时我跟我的 CEO， 我的 CEO 大概比我大个7-8岁。哎，我说我这辈子干什么我已经想清楚了，然后我这个 CEO 呢很轻易的这个嘲笑了我一下，说你到30岁时候这句话才来得及。果不其然，我现在真的我在05年之前都没有想过我这辈子会做大学老师， 对， 以至于我今天去做大学老师，我所有的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和我的大学本科同学没有一个人相信的。 对，你是怎么想？ 我以前是一个不读书的人，我后来我想一件事，就是说。因为我这人呢，知道这个人一定会死，但是我特别怕老年痴呆而死。对，老年痴呆，因为我家里有个亲戚是老年痴呆，我觉得活到这份上已经太没有尊严了。那么，然后说这个老年痴呆是怎么得的呢？就是退休了以后没事干，你就会老年痴呆。那么我就在想，有什么工作可以退休以后还能继续干？所以我想出来两个工作，一个是老板，一个是老师。老板，你说马云他想干到死，那没有人可以叫他滚蛋啊，对吧？ 嗯。 那么，但是我试过创业，我知道我的性子不是太适合创业，那么我就去做老师。老师，我像我老爸，今年都已经74岁了，那还在做老师呢。对，老师可以一直干下去。对。 您说您的性子不适合创业，那什么性子适合创业？ 这个里面呢，就要说一个。这也是我当年的 CEO 跟我说的，这个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他说人生呢有4个象限，每一个象限你都有可能会做得非常大，但也有可能你做不大，做得很小。第一个象限是老板，大到像马云、马化腾这样的，小到这个一个开一个小便利店的，这都是老板。那基本上呢，就是你要自己决策的。所以做老板的人呢，能够成功的人呢，他性子当中有赌性。那我觉得徐达内就特别适合做老板。对， 刚好他来说说。 对，你在关键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理性的理由来支持你去赌，你还是敢赌。 嗯， 这个就是这是一种天分。你其实没有什么证据，比如说当年陈天桥他手上只有50万的时候，就只够发一个月工资的时候，他还坚持说我要代理韩国的传奇游戏。他当时连服务器的这个托管的费用都在哪里都不知道，包括史玉柱那时候卖那个什么汉字那个什么马那个设备，然后他跟报纸的广告是赊账的，他有可能付不出来，但是他敢赌。那么这是做老板的。那么你赌性当中，比如像我的赌性是一个很好判断的，比如我个人买股票，我从来是买绩优股的，我不买垃圾股票。就买股票，你是我先看下行空间，我说哎这股票会跌10块，我不会去搏它那2块钱。那我一般都买绩优股票，它跌也跌不成，所以这是属于风险比较厌恶的。这种人不适合做老板。我觉得徐达内特别适合做老板，他赌性挺重的。 是这样吗？ 你跟我赌过吗？ 我觉得他真的赌性很重，平时这个说话形式啊，就是比较这个比较，我们上海话叫花大扯，我不知道普通话怎么来形容，就是说比较敢往前冲。像我的性子不适合，我的性子呢是落在第三个象限，叫专业人士。就专业人士靠自己吃饭的， 嗯， 可能有不少证书，有一些头衔。你看医生、律师，包括大学老师， 他们当然需要一个平台，但是老实讲一句，我认为我未归在上海交大和在复旦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嗯，哎， 就是我对平台的依赖度不大，这种基本上靠自己。嗯，所以这个专业人士呢，就是要喜欢琢磨事，要喜欢多看书，这个我比较适合。 嗯， 所以我就选择了地产相关。 大内老师是个赌徒吗？ 我肯定不是个赌徒，我连麻将都不打，怎么会说 麻将不打？ 赌性是 不 是真的有赌性？嗯， 我觉得我还好，我是因为这个做媒体做的太失败了，所以没有办法来做生意了，所以这么一个状况。这个，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法呢？这个，人生的很多选择其实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想得清楚的。你要问我，我觉得我现在都还没想清楚我要干嘛呢？可能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的想法吧。那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我会想着怎么把公司做好。可能再过个十年，我说不定想去考魏老师的什么研究生也不一定啊。 再过十年你考不了了。中国博士45岁以下不能读。 抓紧时间啊，说不定这个羊年要把这个梦想实现一下。 好， 哎，那要不然今天谢谢两位老师先哈，非常 的 开眼界。这个确实也是， 祝你们今年好， 谢谢。好，再次祝各位早日成为土豪，继续在专业人士道路上越走 越 远，好吧？谢谢，哎， 好， 再见， 嗯，好，拜，好好， 拜拜， 拜拜拜。 哎呀，真的，今天这个脑洞大开，你有没有觉得信息量太大，一时还没消化呢？ 樊素现在是专业人士，但是我觉得樊素挺有赌性的，你将来一定是大老板。我现在得把你这个大腿抱好。 我一切都是求稳，我觉得做老板一定是要野心勃勃。我没有，我只是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你让我多管一个人，我都嫌烦。我觉得我一定是做不了老板的人。 那你一定就是一个很专业的、优秀领域的， 哎呦， 很优秀的专业领域的人士。 咱就做好，明年咱的心愿就是三 D 画新闻和我的素描时光越来越火。 我还有一个心愿， 什么呢？ 就是、 早点找到女朋友。 不，要么就是你早生个孩子，要么你们家那一对猫。 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生个小宝宝送我得了。 这个可以有啊，哎，这个不能有，我俩是猫那么硬的，没得有。换一个梦想，还是祝你早日找到女朋友，好好跟家里人交代。 我还在想问你，刚才说这个可以有，是孩子可以有，还是猫可以有？ 嗯，孩子 都可以 有。 好，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